好啦，今日咧系4月24号啊，星期二得到，系星期一嘅录音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其实隔咗只系短短嘅三四日，即系大家就听到我哋把声啦。 系啦， 因为上次我哋因为 做咗星期三得到， 星期三得到，星期四先出街。咁所以咧，就大家隔几日咁短时间又听到我哋把声啦，咁系咪好高兴咧吓？咁啊，今日咧就节目主持就有我，咁啊跟住大肥。有刁民 嘉宾， 嘉宾冇系啦，嘉宾冇系啊，连麦都冇咩嘉宾系嘛？嗱咁啊，我哋咧就原班人马，就再同大家即系做节目啦。咁啊，亦都即系感激各位嗰啲网友嘅支持吓。而家嗰个叫做咧。我哋嗰个发展势头唔错吓，即系以中共唇语嚟讲吓，我哋嘅发展势头唔错吓，取得阶段性嘅成果吓。 哇！你学咗啲左交啊，阶段性胜利啊，依家 阶段性系共产党讲 噶， 呢个共产党讲噶。 哦，唔怪得嗰班本土派咁样成日喐呢句嘢啦。 阶段性吓，咁但系咧，我哋冇小组讨论。我哋咧冇唱 K 系嘛？ 系冇错。 我亦都十几年冇唱过 K 啦。对上一次唱 K 咧，就系911啊。咁啊，好啦，言归正传，今日咧，首先我要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嘅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咧，就系、是、我哋嘅前特首董建华入咗医院。 系。 坏消息，佢竟然冇事，大家话系咪一个坏消息咧？ 喂，嗰日佢真系要入去，好似煞有介事咁噶嘛？ 喂，瞓住入去，个个谂住铁车出翻嚟噶啦，一个铁箱吓，台湾出嚟噶啦，啊，原来竟然冇事，咁我哋要讲咩咧？讲呢个咧，董建华正宗冚家铲，你啊斗咗香港咁多人工，搵落咁多钱。系嘛？据闻喺上海圈咗地，赚咗500亿，东方海外过百亿市值。 仲要 你条冚家铲，仲去玛丽医院同市民争位？吓、啊？喂，呢样嘢唔屌真系唔得。 喂，但系呢啲系佢哋兴嘅，你记得有个立法会议员都系咁样打 谭耀宗， 系都去到去 谭耀宗啊嗰啲系咧。喂，逢系你哋呢边咁嘅人，系嘛？喺社会赚咗咁多民脂民膏，你都仲要同小市民？争呢个病床系咪一个人渣？系咪应该死啊？系咪应该死晒全家？嗰日啊，我即净系出一个，即系一个 po， 未试过有几百个 like 好短时间，即系啲人疯冚入嚟屌嘅，冇人觉得董建华系无辜嘅，啱啦，你悭咗啲钱咧，留翻俾你做手术啦，董建华。好快嘅啫，你唔好以为你好后生啊，嚟紧一年做一次手术。啊，咁啊，即系关于呢个坏消息咧，其实都极坏嘅，因为死唔去咧，系嘛？ 三个特首，前特首准备嘅特首呢轮都发生好多事。 呢轮有啲咩事啊？ 起码今日啊，曾荫权啊，已经啊可以啊， 暂时翻出嚟 保释啊。 嗱，咁嘅，因为咧嗱，人有恻隐之心嘅、啊，你见佢坐咗两个月，头发都白晒，就系知道 我冇染发啫。 冇错啦，呢个咧就系重点，就系因为平时有染开发，咁啊，因为入坐咗监冇得染发噶嘛，咁咪白晒咯，系咪？不过咁，不 过咁，你记得当日周永康咪又系咁？ 周永康，你讲嗰、那个大陆嗰、那个， 大陆嗰个咯， 鸡王 啊，咁咪又系咁，咪又系一上法庭咪白晒咯。 喂，周永康嗰种头发黑咧，系黑到唔自然噶，好明显系太黑，即系染得好紧要啦。喂，江泽民嗰只都系噶，黑到嗰啲完全唔自然噶。 我佢用开增光嗰只啫。 朱镕基咧就冇染发啦，朱镕基就成头白发出嚟，嗱嗰只就自然啲，系咪？咁我哋睇翻咧呢、這个。曾荫权啦吓，即系始终唔系咩十恶不赦，只系卖港贼一个啫，系嘛？冇 好多喎、啊，卖港贼 亦都冇咩杀人放火嘅往迹，系嘛？即系关照下亲家做悭电胆，系嘛？咁啊推行强积金，系嘛？例如我哋输咗香港，我哋香港输咗1万几千亿， 强积金应该计老董喎、 啊，10000几千亿咁解啫，系嘛？ 强积金应该计老董喎、 啊，佢财政司嘛。 佢财政知啫，但系应该计入老董数嗰啲单。 我有老董数啊，咁就算啦，系咁就做好啦，帮佢拆一个蛋。咁见到佢咧，即系人有少少恻隐之心，觉得唉都算啦， 九月先入翻去坐咧， 系九月啦，俾你放两个月假系咪？ 唔系啊，咁你而家即系香港嘅法律咧，系要有充足嘅证据证明你真系一个犯法，咁你先坐监噶嘛。 系啊， 咁而家法庭即系你系等候上诉，你都仲系清白之躯系嘛？咁啊出嚟等下咯，到九月嗰单一齐入，咪一齐入去坐。 哇，不过真系保释金算少啊，十皮嘢啫。 十皮嘢真系少啊！ 系啊，要不即系俾低个旅行证件得咯。 不过咁，佢呢啲个走嘅风险又低嘅。 系，即系量你亦都唔会曾荫权逃亡系嘛？亡命天涯走到去边咧？两公婆加埋系嘛？已经系百四岁咯，系嘛？咁好难讲啊！大佬，因为佢上面冇乜关系嘛，你搵廖辉照你 啊？走翻大陆自投罗网嘅咋？ 有个地方以前可以去噶，而家都唔去得啊！叫台湾。 系 啱啱有个民运人士系嘛，其实唔系民运人士，叫异见人士啦，向台湾咧申请政治庇护，点知咧俾人打回头就遣返佢翻去。 本身唔大镬噶，呢个大镬啦。 系啊，本身可能系俾人监视居住或者得闲喝茶系嘛。 系啊， 哇大卵镬啦，呢镬你去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佢后屘爆出嚟啊嘛，应该嗰个嘢系涉及啲经济犯罪，就唔系真系民运人士嚟嘅。 哦。即系涉及经济犯罪， 流嘅 系流嘅， 流嘅，即系夹硬嚟话自己系民运人士嘅咋、 哦，因为佢系意见人士， 啊、因为佢自己都讲，即系话，即系人哋都讲，你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境嘅，咁你有几大镬啊？ 今日系开报旅行团， 啊，仲去台湾， 系。 吓、啊，其实系呢件事咯，唔同以前啦。我僆仔嘅时候好犀利噶嘛，揸架战斗机飞去台湾，跟住俾1000万台币你，唔使再养你一家噶嘛。 嗰阵时唔系出台币，嗰出黄金嘅。 吓、啊，出黄金添，系冇错，出黄金。 嗰阵时好似 80年代嗰阵出黄金嘅， 大家斗噶嘛， 两边系啲飞机飞嚟飞去嘅。 哦，咁啊最出名有个叫林毅夫系嘛？ 林毅夫唔系飞机，林毅夫系游水。 游水系，佢系游水。咁佢但系佢翻到去大陆做咗经济学家。 我嗰个系后期嘅事啦，佢其实原本喺台湾系军人嚟噶嘛，但系佢系军人就游咗水过去投奔咗大陆， 系 跟住台湾仲要咧作个假消息话佢死咗，话佢升咗职，点知后屘，啲嘢浮翻出嚟嘅， 唔系佢直情用经济学家嘅身份出嚟， 改咗个名浮翻出嚟啊嘛， 系俾人认得翻，咁啊呢样嘢咧其实都好少呢、這个世界咧系嘛，即系从来只有即系点解呢个世界有人叫逃出生天嘅啫，冇人自投罗网。咁嘛系嘛，即系有人会偷渡翻大陆，投奔大陆嘅呢个世界，即系比较少啲，即系咧有脱北者啫，冇脱南者噶嘛，好似系嘛，有冇啲南韩人觉得喺南韩，哇呢、這个资本主义万恶嘅社会，我忍受唔到啦，我要去投奔呢个伟大嘅系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咧？ 即好似喺好多好似所谓 IS 啊，好多啊喺自由社会啊，跟住可以走翻去呢个伊斯兰国啊，都有噶。 咪伊斯兰国嗰啲，因为佢释放咗人类嗰种兽性，咪喺嗰度可以随便杀人啊嘛，即系佢系另外，佢系追求另一样嘢嘅。我觉得同伊斯兰国又唔同嘅，吓、啊，即系你话你喺南韩住，系咪喺首尔睇开少女时代，系嘛？你唔会突然间向往北韩嘅生活？ 唔系啊， 阿里郎 系啦，唔系我觉得嗰个机会就难啲啦，系嘛？嗱，因为你讲八十年代都系嘅，你大陆啱啱开放，喂，佢真系嗰个情况系。接近崩溃半年嗰七八年系嘛？ 咁你去到做英雄啊嘛？ 去到做英雄啊？ 呢个重要嘛？再加上系有黄金啊嘛？ 唔系，可能有个问题就系当年佢好多人嗰啲宣传，唉、哎，你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讲到即系将台湾塑造到好似一个地狱咁噶嘛？系嘛？ 佢唔知道嗰啲人咧，点解台湾走咗大陆咧？好多时喺台湾应该系争咗人钱啊嗰类嘅。 哦， 系嘛？而家都一样。而家好多台湾人啦，后生仔佢哋访问台湾后生仔，佢哋搞台独都好啦，但系有60%话愿意过大陆搵钱生活噶， 系 佢生活啫嘛， 系啊， 佢冇话佢要，佢冇话佢投奔大陆喎， 系啊，所以佢唔系话啦， 你话佢翻咗去翻唔到台湾制唔制啊？ 吓，过去做嘢搵钱，啊，有60%冇访问。 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哋咧都会有节花一节时间嚟探讨下嘅，一阵第三节啦。咁啊，以经济环节嘅分析啦咁啊，即系我哋见到咧，最令人即系点讲咧，觉得愤怒嘅咧，呢个礼拜咧。都系关呢个特首事，不过咧系再生嘅一个特首。 当然啦， 而家暂时嚟讲呢，现任同前任都仍然有再生嘅特首啦，系咪？未 有人死过， 未有一个逝世啦，与世长辞啦，即系我哋话斋吓， 包括呢个老懵懂抗礼都仲系好健康，睇佢个款可以试药多二三十年啦吓，睇咁 健康。八十噶啦， 79好似。 二卅年。 佢系77卢沟桥事变嗰年出世嘅，系啦，所以今年应该系70岁。 百病缠身，长命百岁。 八十啊 系喎。 八十啊。 冇问题噶，都百病缠未来百病缠身啊，长命百岁冇问题噶。 冇错啦，做手术做到105岁。 你话二三岁面前即系 百一岁咯， 百一噶咯， 百一岁咯。喂，由八十岁开始做手术，做到105岁。哇！每年一次。吓、 啊，喂，你就嚟咧喺网台界唔系以温和见称，以阴毒见称噶咯？你咁样搞落去， 唔系咁你见到，老实讲啊，我认为如果讲出嚟啊，赞好嘅人一定多过唔赞好嘅， 系啦， 系嘛？ 如果喺 Facebook 一出嚟，起码喺一分钟出嚟，起码有500个 like。 咁啊睇下你去边个，咁咪睇下你去边度贴啫。你如果去帮讲出声嗰度贴咧，就一定全部嬲嘅。 哦，咁啊系。 哦，咁都可能唔止500个 like。 咁可能唔知真系嗱，即系我相信咧，喺我哋自己咁讲咧吓，你出去访问香港市民，访问1000个，起码有900个咧都做赞同，系咪？你董建华留翻啲钱 睇病 做手术啦，系咪先？喂，你就算问蓝丝，可能都咁讲噶，系嘛？喂，你知唔知本来嗰啲位系你嘅，而家俾董建华霸咗，系嘛？仲要咁多记者去采访，阻住晒啲医护人员做嘢。 我唔会噶，蓝丝佢哋会脑内补完咧，佢哋会觉得合理嘅，唔使惊。 合理嘅，由领导先医系嘛？ 佢哋会觉得合理噶，会噶。 哦，针唔吉到肉啫吓、啊，即系正如大陆有个嗰啲嗰啲叫做咩抗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嘅人上街示威，翻到屋企佢架日本车俾人烧捻咗。咁佢又觉得呢个世界点解咁唔公平？点解会烧着佢嗰架日本车？系嘛？ 点解唔系烧隔篱嗰架咧？ 或者日本车上面写住咧，爱祖国用国货，此日本车系国货，系咪？好多系咁写噶嘛？ 都系大陆生产噶嘛？ 系啊。咁我哋另外讲得一个仍然在世嘅呢个特 首，之后仍然在世， 叫做梁振英， 仍然在位添，仲系 仍然在位。即系老实讲啊，佢讲呢番说话咧，简直系冇办法接受，真系冚家产，唔系要屌佢全家嘅啊！呢啲卵样啊，应该系三个礼拜做一次手术，差唔多呢啲卵样。 哇！ 佢仲话啱啱好噶啦嘛，复原又要再做嗰个，系咪？啲伤口啱啱埋好，又要再劏多次，呢、這个冚家产讲咩咧？佢就话：，唉，深圳啊，咩广东省嗰啲雾霾咧，主要啊。就是香港嗰啲污染吹上去，污染咗人哋广东省，系嘛？到广东省啲雾霾吹落嚟，啲香港人啊呱呱嘈鸠咁，系嘛？鸠咁嘅声，即系讲呢啲说话嘅人咧，呢、這个真系我够胆讲，100%系一个卖港贼，吓佢成日谂住帮呢个广东省委书记含卵，吓系咪广东省好味啲啊？吓争住去含。冚家产都未见过佢讲啲说话咧，喂，句句喺度诋毁香港嘅，吓、啊、又话，唉、哎，如果香港啊及得深圳一半好啊，及得深圳咁样发展一半就好啦。 跟住冧落山咯、 啊。跟住系嗰个泥头山啦、啊，咁系冧完之后，深圳都冧埋，深圳都有个冧落嚟。啊，香港又有，深圳又有，系嘛？ 深圳嗰个劲好多，嗰、那个垃圾山劲啲。 哦，咁系，咁系。香港呢个规模唔够，哎呀，真系唔够人哋一半规模啊！仲有啊。深圳啊，每年有几个月咧就变成威尼斯噶啦。当然唔系度度都系咁啦，系嘛？ 哦，因为局部地区性， 局部地区性，因为我哋香港行都行唔到嘅。香港以前咧只有弥敦道，落雨嘅时候会变弥敦河，而家都解决埋啦。 唔系唔止嘅。可以北區好多地方都浸嘅，但係而家冇啦。 而家冇啦 因為以前 做曬， 以前好勁噶嘛，以前一泄洪就浸噶啦嘛。 點解唔學下深圳啫？ 點解 做下威尼斯有咩唔好啊？ 哦，咁佢哋可能我見到我哋冇陸上行舟嘛。 哦，唔夠啊，唔夠嗰啲叫咩？即係水陸兩用艇係嘛？ 係啊，冇錯啦，即係科技唔夠發達啊嘛。 咁深圳好多嘢都唔錯嘅，呢個事實嘅係咪？即係包括嗰啲叫做安检啦，系嘛？即系你搭地铁安检咧，都唔错嘅系统，系嘛？起码保证你唔会带啲武器上去啊，或者放火啊。 佢又唔守身又唔成 啊，屌你有乜收个袋啫嘛？ 哦，即系话如果你摆支 AK47 喺个身上着件大褛就可以入去啦。 系啦。 哦，啊咁啊，大家即系提醒深圳嗰啲叫做咧，比较积极啲嘅宗教人士啊。唉，咁我哋咧，即系见到深圳嘅发展，其实真系唔错，但系。是不是深圳即、就是深圳污染是不是由香港造成的？ 不是。 是由什么造成的？ 深圳的污染是由广州东莞以前的厂近期好翻好多啦。近期的雾霾少了少了厂。这个是事实来的。即、就是不要即、就是乱咁讲。我们香港第一没厂。第二次而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货车基本上是欧盟五型。现在已经卖到欧盟六型了。咁咧就含流量咧，即系个汽油嘅含流量咧偏低 嘅，即系唔会因为货车而制造污染嘅。 系啦，而家唯一一个最大嘅所谓污染源咧，就系、是、轮船，但系而家货运少咗。 轮船咪董建华咯，咪呢个冚家铲嘅工作咯，公司咯，系嘛？ 吓、啊，洁净啲 油，因为船喷得好犀利。 系啊，因为佢嗰啲用嗰啲柴油系比较污染啲嘅。香港嗰个条例仲未立嘅、嗯，外国已经好多话唔知你几多海里就要换晒一啲洁净能源嘅，但系香港应该喺印象中未立嘅。但系而家根本上呢啲船都系少，因为本身香港嘅货运业已经系式微噶， 俾人哋食咗啦嘛， 系啊， 俾盐田港分咗好多啦， 盐田港都式微咗， 都式微咗，咁即系 因为广东省 即系本身成个航运系低潮， 喺长三角仲增长紧，但系喺呢一边嘅已经全部一路不停，每一年都下跌紧， 哦， 而家基本上应该系上海排第一噶， 哦， 呢次系盐田港排第一，而家香港都跌到第五咯， 哦，哇，咁好大镬喎。 冇几大镬嘅，系咪超第二个香港超越香港嘛？呢个正常啊。 咁啊系，咁啊呢个董建华都可以，即系都当嘢都可以卖俾第二个啦。 系啊，佢而家都卖紧啦。 佢都搞地产啦，系咪？ 系嘛。 算啦，佢不务正业做好多年噶啦。 系，咁啊，佢如果冇正业咧，咁做唔到一个特首嘅。做特首有好多生意关照到，系嘛？ 系啊，好而家又而家我哋梁振英又走上去啊，搞我哋。响应我哋李克强总理啊，呼吁而家系粤港澳大湾区啊，个个沾沾自喜，跟住今日即刻揭发苹果就全部都喺大陆咧，所有佛山啊、中山啊、广州啊买捻晒楼，屌你真系 买晒楼系边个？边几个人买晒楼俾人揭发？ 当官嗰扎咯。 哦，林郑月娥呢个扑街， 中山， 哎，佢嗰阵时卖捻咗伦敦层楼，谂住起个巴系嘛？ 系啦，喺中山起个巴， 扑街啊！原来不怀好意嘅吓，原来收到风系嘛？中山楼起，即系买中山。咁扑街唔得噶，咁估啊！早啲讲嘛，叫市民去买埋啊！ 冇错，扑 街，你自己一个享福得啦，吓、啊啊、你唔使为咗市民福祉啦，系咪？呢、這个林郑月娥都唔系好人嚟嘅。嗱、啊，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咁而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啲啊，定系一带一路发展大啲？ 一带一路。 咁点解你系啲梁振英系咁讲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啊？系咪喺度？抽紧呢个习主席嘅后腿啊！ 哇、哦，呢、這个我唔敢讲喎、 啊。你唔敢讲啊？ 系啊，因为一个李克强，一个习近平，而家我都唔知道李克强会唔会留任总理、啊。 好似话唔会、 啊。啊，咁啊，即系同佢一样咯。 咁会失势咯？咁呢个大湾区可能搞嗰下，突然间喂唔搞噶啦，冇提你咩？啊，李克强都冇得捞啦。 系、啊、可能佢而家就同病相连咯，你又冇得捞，我又冇得捞，咁我焗住撑你咯。 哦，咁样啊？喂，咁啊， 点解唔提啊？当 中山买嗰层楼未必升噶，咁搞法系咪？喂，大家买楼之前啊，置业之前小心啲啊，唔好话因为 偏后层出不穷。 可能啊，林郑月娥奶捻咗嘢，就所以夹埋梁振英做一台戏，到到佢中山嗰层楼就沽俾你啊， 冇错， 系嘛，搵啲水鱼接啫嘛。你以为啊，大世界就粤港澳大湾区发达啦，中山卖楼啦，诶、哎，咁啱啊，林郑月娥，哎呀，咁啱，我想换大啲，哎，啱晒啦，嗱，卖俾你咁样，系嘛？ 不过我其实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其实需要香港咩呢？即系真系融合，我都知道嘅，大势所趋。你好多其实一早二三十年前咧，大陆嘅发展嘅蓝图咧，成个广东啊，都预咗香港一部分。 系， 吓，回归咗之后不停都系咁，但系从来都唔能够成功。 系点解唔成功呢？ 两个制度咯， 系咯。今日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啦，你如果第时叫做中港澳 大粤港澳 粤港澳呢个大湾区融合咗。咁我想问啦，你香港人，譬如话你有300万香港人啦，分别去到珠三角一带居住，吓，咁佢哋喺香港用开嘅 Facebook、Gmail， 全捻部 block 晒喺大陆， 所以你哋咪要学习用微信咯， 用微信 系啦， 用呢个126.com 系啦，冇错啦，吓，唔好用 Google 咯，用百度咯， 吓， 系啊。 咁香港人就会有一段好长时间嘅适应期。 唔系嘅，而家根本上咧好多女人啊，好多僆仔啊，因为佢我都话啦，互相影响。上一集都讲啦，形成咗嘅。其实而家我估喺香港人用微信嘅人系多过用 WhatsApp。 系。 你而家有微信嘅人一定多过 WhatsApp。 咁啊唔清楚。 方便买嘢啊，成啊，其实人系单方便嘅。当佢功能咧越来越发达嘅时候咧，香港人分享图片啊， 不过微信嗰个真系好，嗰个功能真系越嚟越多。 系啊，佢不停喺度加， 佢根本就乜嘢都做晒， 即系一个网代表晒所有嘢。 一样嘢将你所有 Facebook 啊、支付系统啊，乜嘢都炒，呢个 WhatsApp 啊炒埋一碟，佢咪抄晒佢咯。 系啊，所以而家你甚至香港定位，即系睇睇呢、這个我哋叫导航啊 GPS 啊，好多都用高德噶，高德噶，高德啊，应该系准确好多。我喺香港有阵时唔识路，我都系用佢。 即系嗰个大陆嘅 Apps 嚟嘅。 系啊，但系真系准确，即系第二度唔知，连埋香港在内，准成个 Google。 哦，咁冇办法喎，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准备呢个叫做中港融合喎。 你而家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唔好话乜嘢啊，我谂十男人可能少啲，即系除非男人喺大陆有女啦，但系或者做生意上要用微信啦，基本上十个女仔有八个，即系女人啦、啊，老嫩都加埋，有八个用微信。 哦，咁好可怕喎、啊、呢个市场。 系可怕、啊。 系啦，即系我呢讲起好卵大，即系大家冇咗啲希望喎、啊，吓、啊。99.99% 要赤化，会接受呢个问题。 因为人系懒噶嘛，人系求方便噶嘛，而家佢真系方便过你啊嘛。 系，你个都讲得啱。 系啊，即系求方便啊，冇办法啦。你睇到人哋而家香港好多地方都开始用支付宝啊，用微信噶，微信找数噶，而家都开始有啦。啊，有啲便利店直头系有增值添啦。 咁样咧，唯有一个行业咧，嚟紧真系会历久不衰。而且我觉得发展空间仲越来越大。 咩？ 个行业咧叫做入境处顺丰电话集团。因为我哋上个节目讲过啦，其实之前我哋有冇提过？点解嗰啲骗案咧可以不断咁有人落答咧？原因好明显，嗰啲人通常咧都有喺大陆有联络，好容易俾人呃300万人民币，呃咗个23岁嘅学生，我唔知佢点解会有300万人民币俾人呃。 因为佢唔系香港人咯。 因为佢唔系香港人咯。咁而且我哋都讲过啦，佢哋咧落到嚟香港读书，佢哋会建立一个群体啦，变成咧净系佢哋生活咧就系微信，呢、這个优号啊跟住就系嗰啲叫做 淘宝啊， 淘宝、腾讯。 即系佢讲晒 126.com， 将呢个大陆嘅内联网 搬咗落嚟香港。 其实 佢用翻大陆嘅内联网啫。 其实 有互联网唔用，佢用内联网嘅。 系，其实而家都系噶。你唔系佢哋啊，而香港不如你睇片啊，睇剩啊。而家韩剧，如果韩剧未播之前，大陆基本上我谂香港啲靓女要睇韩剧嘅，全部都用大陆 apps。 系， 基本上都系。 都唔使 Apps 嘅，你上嗰啲网大把啦， 即系睇大陆网咯， 大陆网大把。 咁所以咧，嗰啲人佢哋个世界里面咧系冇电话骗案嘅，因为咧佢唔可以 出现、哦、原来呢个冒充入境处、冒充中联办官员， 可能根本未听过。 冒充呢个叫做行咩？顺丰速递系嘛？因为系唔可以报噶嘛，差唔多系嘛？顺丰都半国企咁滞啦，系嘛？ 系啦。 跟住咧又话中联办公室啦，你唔可以诋毁呢个国家嘅机构噶嘛？系嘛？入境处带嚟呃你。 最大问题就好多呢啲咁嘅电话骗案，到最后尾佢接驳到最后尾嗰个人讲嘢嗰个系讲普通话噶嘛？ 系啊。 唔系，都唔使最后啊，根本第一个 都讲普通话噶，第一个带你讲普通话。 入境处，香港入境处同你讲普通话噶，然之后你同佢讲广东话就话，或者说普通话，你都系普通话嘛，咁噶。 系啊， 系嘛，所以佢话啦，而家香港人，你要即系、就是、你要抗拒大陆嘅话，你而家根本上系个趋势已经系咁样做， 抗拒唔到、啊。但系咧，嗱，如果调翻转头咧，即系我哋用一个比较咧。用一个好嘅方法嘅角度去睇啦，呢啲电话骗案有助呢个减慢中港融合，系咪？嗱，佢嘅目标或者佢嘅嗰个设定吓，就大部分都系香港人好少中招嘅，系嘛？你本身你同大陆冇联系，香港人会中招嘛？ 香港人中唔到。 你上 Facebook 啊，你只要上 Facebook， 你人会中招嘅。你睇苹果日报，你唔会中招嘅。睇东方，你都唔会。你只要睇香港报纸、睇香港网站、上 Facebook、用 Google， 你就唔会中招嘅。只有用百度，系嘛？睇上面嘅网站，用上面嘅 Apps， 系嘛？你先会中招嘛？因为嗰啲 block 晒嗰啲嘢嘛。所以如果嗱，呢班人嗰个叫做咧工作密度啊，每日个电话再、那个 call 量再大啲，提升啲，系嘛？呃晒香港呢班人嘅钱，咁咪可以阻止呢个中港融合嘅加速咯，或者可以减慢呢个中港融合咯，系咪？系咪呃多啲呢啲人，系嘛？咁香港人咧就会个心舒服啲喎？点解咧？咁睇报纸嘛，日日平时啊咁鸠蠢呢啲人系嘛？唉、哎，又有300万俾人呃系嘛？唔方系香港人啦、啊，咁啊，令到香港人条气会顺啲 嘅。唔系根本冇可能嘅，因为你一定要喺大陆有户口，你先俾佢呃到 嘅。啊，唔系，佢就算冇户口咧，以示你嘅清白咧，你会翻去深圳开一个户口噶嘛？好多人喺本身香港，即使冇都好啦，佢会喺深圳去开一个户口。是用你的名字，不过佢盗用了你里面的嘢咁解啫嘛。佢透过 我又问你啦、嗯，如果去深圳真系开户口，点样带到300万过去入钱啊？ 呢个系问题， 呢个系问题嚟噶嘛？ 我、哦、冇问题，香港带钱翻大陆系冇限制 噶嘛？边一个会孭住300万现金入去啊？上港唔会收张投资票啊，香港支票噶嘛？ 啊，唔系孭现金咪孭现金咯，300万好少啫嘛，一个袋啫嘛。 佢未必会玩呢啲嘢噶啦，佢系如果方便，你喺大陆本身有户口。你可以过到钱上，你终于有钱喺嗰度，咁就得噶啦。所以你而家发觉呃嗰啲咧，绝大部分都系呃人民币。 系， 因为佢喺大陆，你喺大陆有户口，容易俾钱佢啊嘛。喂，大佬啊，做茶都搵 取易不取难 啲噶啦，系 嘛？其实咧，如果系站在茶嘅立场咧，只要你中计咧，咩都好啦，咁我会配合你噶嘛，系咪？咁你俾钱我嘛，我梗系配合你啦， 啱啊， 系咪？所以咧， 即系客户服务 啊，冇错啦，佢咧一定系以即系点讲啊？ 以客为尊， 冇错啦，令到你有宾至如归嘅感觉。系嘛？ 我你话你俾英镑都冇问题，系嘛？最紧要两比 系啦，系啦、啊。你话俾北韩纸啊都好啦，谂下办法兑翻做人民币啫， 系啊， 都会收噶嘛。 但系如果北韩俾人民币咧，就要考虑下啦，因为最大嘅假人 出唔翻嚟， 咪最大假人纸印嘅人民币就系北韩。 系啊，咁所以咧嗱，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哋从另一个角度睇咧，咁电话骗案亦都对香港唔系话十分之不利嘅， 应该咁样讲啦。 系咯，呢个本身可能对本文词讨论好好喎，中港区隔，达至互惠互利，咪啱咯。系咪？ 又关本文词字？ 啱啊！佢哋讲啊嘛，黄台阳，我哋主张中港区隔啊嘛，达至互惠互利啊嘛，系咪？区隔咗都可以互惠互利嘅，就系、是、咁样嘅原因啦。原来香港人又觉得条气又顺咗，呃大陆人，系嘛？咁大陆人咧，我哋梗系唔系用呢啲受害者嘅角度嚟谂啊，梗系用啲加害者嘅角度嚟谂啦。加害者赚到钱啊嘛，系咪？赚咗钱咪去消费咯，咪促进经济咯，真系互惠互利、啊。 系咪啊？增加 GDP 嘛嘛，嗱，你一个女学生一日呃咗300万，咁系咪创造咗300万嘅财富出嚟啊？ 系， 咁呢班人赚咗300，唔系一个人代晒噶嘛，佢哋有好多层噶嘛，有即系有啲叫做咩啊？ 负责打电话，负责拆， 系啦，每日有好多岗位，层层都有拆数噶嘛，系嘛？所以咧系等于滴漏效应啊，个个有份。所以咧，我觉得咧，又唔系话一个坏事。 增加 咗，大家千祈唔好一棍子打死呢个骗电话骗案。呢个咧系真系达至互惠互利，即系中港区隔。所以我觉得咧，样样嘢咧，我哋系即系用一个比较咧宏观啲嘅角度睇去分析一件事物，系嘛？ 从经济学， 唔系如果经济学嚟讲咧，已经系创造咗不少嘅财富噶啦。上年超过2亿嘅 GDP 啊，即系话咧，其实大力提倡呢个叫做咧产业。呢、这个呢条产业啊，我觉得系真系可以咧创造多啲财富。当然咧，银码都仲系细，系嘛？相对于嗰啲叫做内地嘅官员啦，系嘛？真系十岁啦，1-2亿，系嘛？掹条毛出嚟都唔止2亿啦，系咪先？ 哦，你必然啦。 所以咧，叫做。仲有好多上升空间，唔系我啲字眼一定要比较正面啲嘛，唔能够咁负面噶嘛，系咪？即系咧， 而家 1.0， 迟啲会进化到 2.0， 冇错， 到最后咪终极变 3.0。 冇错，终极咧就系尽可能就呃大部分呢啲喺内地有户口嘅人嘅钱咧，呃多啲，咁佢哋咪会咩咯？因为你知道啦，佢哋又唔听我哋节目嘅，对我哋冇损失噶嘛。 我都知道， 系咪？呢啲人。净系睇百度啊，净系睇微信，唔会睇听我哋有营养嘅节目。 冇错， 系嘛？ 哦，即系好似网络3G变4G，而家终极5G啦，系咪？ 系啦、 啊，要快啲，收费又多啲。 嗱，咁听我哋节目咧就有个好处，一定唔会俾人呃，系咪？咁你唔听我哋节目俾人呃，咁冇办法噶嘛？我哋冇办法帮到你嘛？咁啊，喂，讲开呢、這个，我哋差得好远，我哋讲翻个湾区。 我记得你讲得咁开心，我听你讲。 唔系啊，我哋讲翻湾区啦，你讲下啦，呢、這个湾区包括啲咩城市啊？ 中山、肇庆、 中山、 惠州、 肇庆、惠州都包， 惠州包，佛山， 佢真系嗰边嚟嘅。 系啊，佛山、广州、深圳、香港、珠海、澳门， 系肇庆好远下嘅，肇庆都包嘅。 肇庆系而家系广州嘅后花园。 咁清远包唔包啊？ 清远算系广州，但系唔包。 唔包，哎呀惨啦！我朋友喺清远买楼，100万买跌到得翻60万，而家好啦，惨啊！好阴公， 你个读书少啫。 吓，书好少啊？ 佢 读四成， 唔系佢读得书少啊？ 我读得书少啊？ 啊，韩愈有句说话讲乜嘢？ 系 天下之穷处，天下最穷嘅地方就叫阳山，阳山就系清远。 哦， 千几年已经讲噶啦。 哎呀，真系， 所以即系多书少。 系啊， 我哋有文化嘅就唔会上当。 冇错啦。好嗱，今日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讲多啲有营养嘅嘢。